爱从此停歌。 微笑以后，说好从此你我一起走，却从朋友走成全男友，爱错了什么不同、难过以后，这伤口还要疼上多久？提醒我那些曾经拥有，太坚强是个诅咒。

我们对不熟悉的人总是很客气，对于呵护自己的人却是任性无礼。家人的体贴和包容换来的往往是我们不耐烦的打发。多少次忍不住对家人发了脾气，事后都很懊悔，可是下一次呢还会如此。有的时候不禁会问，我们的耐心都去哪儿了？对于家人让步其实并不丢面子，而是出于爱，所以记得把耐心留给最爱你的他们。 我是冰，我缓慢地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，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。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，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。我增高了海平面，

北京西五环田村山南路北侧西郊沙石蓄洪工程已经全面的完工，曾经的采石大坑经历了3年的建设，如今可以装下680万平方米的雨洪，洪水被拦截之后呢，不会进入中西城区，同时这里的蓄水还将会通过自然入渗，由东向西慢速的回补地下水，设计的每天回补量为8万方。 在回想，然后山坡山飞，原来天门是暗里一个未来等待我的你，了解我有着伤痛的梦想，乘着生意翅膀， 是

我在沙滩画个圆圈，属于我俩而你世界，没有和别人连线。你来自深渊，也不在乎身上鳞片，爱情能超越一切。Oh yeah， 只要你在我身边，左右对流言完全视而不见。请不要匆匆一面，你转身就插入海平线。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林俊杰的《美人鱼》。在这样一个初夏的季节，听着这样节奏感的音乐，其实还蛮有一种恋爱的甜蜜的。同时呢，在这样一个时间也刷新到了一条非常有意思的微博，说德银的一份报告显示出了大城市的恋爱成本，瑞士苏黎世成为了全球恋爱成本最高的城市，香港和上海的约会成本则分别排名在了第20和第32名。有上海的网友呢，也曾经晒出过自己的一份恋爱账单，说每年2.5万元的开销远远的超过了深圳、武汉以及其他大城市的受访者。那不知道在听节目的你，对于谈恋爱费钱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呢？其实在大城市的话，不仅是恋爱成本的花销比较高，生活成本本来就很高，所以像出炉的大城市的恋爱成本数据当然会比较偏高了。那么除了约会成本，像看电影送礼物之外，其实每年每个月一些特殊的日子同样是提高恋爱成本的一个因素。像这个月即将到来的520和521，你有想好要送给对方的他什么样的礼物吗？其实每次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想男生跟女生应该都比较头疼的吧。但是我倒觉得，其实过节日呢，不一定要送一个天价的礼物才能够表达自己的心意，有的时候做一些比较有心以及能够感动对方的小事情，同样也是可以让这些节日过得有意义的。两个人相处不累，开心就好，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 有点冒险，请告诉我怎么走。

我一个潇洒女也会记起当初。 若你的心中孤单再找我， 若你的心窝中空虚再找我， 不必痛苦当忆起我。

在人潮人海中奔波，相遇只是巧合，连擦肩而过都不用配合。也许你刚打开广播，而我刚好在唱歌，刚好你的心情一首都不记得，是按字母搜索来点歌。你曾唱过什么歌？你能不能提醒我哪一首最热，唱的最火？ 歌。